好不想念，如此刻你不相欠，忘了你我没有自己，忘了你我也爱无所依，不是错过某人，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啊，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狂的疯，特别的特。啊，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呢，疯狂特购的是我们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物品。那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我们的这首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却只相爱过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先别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停左右，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理想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现在痛你能做什么，不知将自己伸出错了。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巫启贤的《太傻》。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个听众啊，叫做福满多的这位听众，他点的一首歌曲啊。他问我，点歌能送祝福吗？当然可以啦，你有什么祝福和留言可以告诉我，然后我来告诉大家，好吗？同时呢，我也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的歌哦。

我遐尼啊爱你，过去情景像电影，轻轻浮在眼前，每一幕拢予我有讲不出来的心痛。不管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纸巾。不管相信你的爱情遐尼啊冷，不管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纸巾。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我绝情，我绝情。 好，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吴宗宪的《痴心换绝情》。那这首歌啊是一个叫做话说我叫狼蛋蛋的听众啊点的歌曲，这个名字真的很有意思。那接下来呢，周玲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银杏的最佳观赏地点。那大家都知道，十一月中上旬呢是北京的银杏最佳观赏期。北京有不少的景点可以选择，那其中最为出名和人气最高的莫过于是钓鱼台的银杏大道了。但是这里呢往往是都很多人哈，并不太推荐。相比之下，在三里屯的东五街的银杏大道要相对安静一些，它身处这个使馆区的腹地啊，一到秋天呢，金黄的银杏加上异国风情的建筑会别有一番韵味，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我还是要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啊，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送祝福给自己或家人哦。 穿夏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车开了一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弧形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这自信不过是全局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自信，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轻轻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